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四季阿尔山风景摄影展昨天在王府井大街开幕。本次展览由中共兴安盟委员会和兴安盟行政公署主办，展示出阿尔山四季风光摄影作品100幅，展期为期10天。影展既是兴安盟向首都人民展示阿尔山美丽风景的平台，也是京蒙两地在文化旅游领域帮扶协作的又一举措。近日，《爱的艺术：亲密全球影像艺术大展》在今日美术馆2号馆举办。展览以爱的艺术为主题，力图通过影像作品审视当代视觉文化中的亲密关系。世界当代艺术史上4位重要的女性艺术家，小野洋子、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草间弥生和翠西·艾敏的珍贵影像第一次在同一展览展出。为了更好地展现北京文化中心魅力，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海淀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近日北京意象诗画海淀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次入展作品为油画和国画两大类，从不同的生活侧面和心灵视角，以不同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形式，展现出了海淀的缤纷多彩与鲜活气象。北京历代帝王博物馆从本月24号起暂停开放，维护修缮将持续到2020年。北京欢乐谷猪猪侠奇幻灯光节目前正在举办，本届奇幻灯光节从上月30号持续到2019年的3月17号，为期108天，期间有多项精彩节目为游客们呈现。入冬以来，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冰雪家融合发展旅游新模式，冰雪节、冰雪季等活动明显增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冰雪旅游。某旅游网站近日发布的2018冰雪旅游报告显示，基于大数据，国内最热门的冰雪旅游目的地分别为哈尔滨、大连、沈阳、雪乡、漠河、长春、阿尔山、丹东、延吉和张家口。2018京津冀冰雪旅游体验活动暨延庆区第33届冰雪欢乐节正在进行中。本届冰雪欢乐节以冰雪狂欢、激情延庆为主题，一直持续到明年的2月底。期间，延庆将推出山地滑雪、冰灯花灯、冰雪庙会等近50项冰雪活动，以及2018年京张高山滑雪交流赛、全国速度滑冰马拉松等15场大型体育赛事。延庆的玉渡山景区近期进行了人工造冰造雪，现在在景区中出现了千姿百态的冰挂和冰瀑，一株株如精灵般可爱的雪山湖，晶莹剔透的小冰挂，还有气势恢宏、优美壮观的冰瀑，仿佛让游客们走进了童话般的世界。明年3月30号时间开始了，2019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将在乌镇开幕，届时将有来自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45位艺术家的作品汇集乌镇。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风力不大，辐射降温有力，最低气温能达到-10度左右，有可能再创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天气十分寒冷，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可能回升到0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不大，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 明天早晨扩散条件好，风不大，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大家在户外晨练。明天气温为-1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类的服装。明天光照条件好，晒太阳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当玛丽苏和杰克，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最近刚刚热映的上映的一部好莱坞的巨制哈。那在节目当中呢，又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独立影评人小爱。小爱你好。 高磊好，大家好，是小爱。 待会儿呢，大家在听小爱介绍的过程当中，就会听到她的声音有一些变化，变得特别富有磁性。 有一点感冒今天。 这两天啊，真的是太冷了，很多的朋友呢，都没有禁住，冻感冒了，咳嗽了，发烧了，一定得注意身体。同时呢，小爱最近也在忙自己的事情哈，自己也在准备着电影的筹拍哈。 对。对对，在都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吧。 对对对， 大家一样 啊。这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大家伙还有什么样没有实现的计划和梦想，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 是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可以说是怎么讲，集成了很多人的梦想的一部电影。它的名字叫海王，可以说是 DC 动漫的一个翻身之作。很多的朋友看完了以后都说，我天啊，太震撼了。当然我还没有走进电影院去看啊，听说小爱已经是提前关注了一下，感觉如何呢？ 哎呀，我看了两遍，整体来说我觉得是超乎我的期望值。是算是一个惊喜。 是。 我看了一下豆瓣的评分啊，是8.2分。在这儿呢，就是也特地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背景。一般我们看好莱坞的大片呢，都是先看北美那边的口碑啊， 对， 然后我们在中国再猜测啊，来中国上映之后大家会不会喜欢，能不能接受。但是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优先于北美的观众的。对，中国电影的上映日期呢，其实是比北美早了2个星期。 哇， 这个真的是我们中国影迷的一大福利了。 这么看重中国的市场哈。 真的是越来越看重。我想以后可能越来越多的这种好莱坞大片，他会做这样的一些选择。 对， 确实中国市场也是好莱坞大片的一个，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票仓了。 是是是，好像预计是12月21号上。是吧？ 星期五上映，上映3天呢，到今天已经有3.67亿的票房了。这个是相当厉害了。整体来说呢，我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燃。非常的燃。我们都在讲，就是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啊，或者是一个超级英雄片，无论是漫威还是 DC， 拍了那么多部。观众究竟现在想看一个什么样的超级英雄电影？我想这个问题呢，能够在海王中找到一个答案。就 其实我们看很多的这种超级英雄电影，似乎也觉察到了一些好莱坞的套路，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出来这么一人哈、啊，可能因为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开始他出现了，爆发了，然后呢，就他一个人就要拯救全世界，啊，可能面临了很多的问题，甚至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但是通过他的不懈的努力和怎么怎么样的一些种种的情况，最终能够实现他最后的这么一个目标和梦想，大概是这么一个套路哈。 是是 啊，这海王也是这样吗？ 嗯，海王他其实也没有一个说完全的颠覆和创新，他基本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架构呢，还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因为他毕竟是讲一个超级英雄嘛。那这个超级英雄他的英雄是如何体现的，一定是经历了一个危机的一个事件，包括就是他在这个事件中他的一个角色。哦，就刚才高磊讲的这个呢，我就想起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这句台词呢是海王的母亲告诉他的。当时那个句台词的大概的原话是说，你不是一个国王，国王他只是去拯救自己的国家，但是你是一个英雄，因为英雄要拯救的是全人类。 哦， 对，大概就是一个让你听完之后会好像会起鸡皮疙瘩的一个，其实有点让人感动的一句话。其实你想一想真的就是这样。那整部影片呢，我想它的一个故事的主线它就是集中在了这句话上，它让你看到的是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海底之王，一个男人成长的一个历程，或者我们更确切的说是海王他在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如何去更加的了解自己，如何去更好的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因为他以前他就觉得自己是跟爸爸在陆地上长大的，他其实更喜欢陆地上的这样的一些生活，他也希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所以当人们不断的让他说，哎，你应该回到亚特兰蒂斯的水底世界，你去做这个七海之王，他一直是拒绝的。但是后来他发现，哎，他其实回去他不是说是为了当一个国家的一个国王，他是为了去当一个 heroes， 因为他要拯救这些陆地上的和海上的所有的这些人物人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也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超级英雄主旋律电影啊。 对， 但是在海王的这个故事上呢，我觉得他又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风格。 怎么想？ 对，因为我们讲 DC 的电影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首先它的产量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我们从它仅有的几部片子，包括蝙蝠侠大战超人，对吧，包括我们去年看的神奇女侠， 没错， 对，然后正义联盟，基本上除了神奇女侠稍微好一点之外呢，剩下的两部其实它是比较暗黑系的， 是， 然后出来之后呢，让很多的 DC 粉呢也是觉得好像稍微有点不是特别的满意。 对， 事实也证明呢，在全球的票房上呢，它的口碑和票房成绩呢也不是那么的好。 对，不是那么让人喜欢。就是即使不是 DC 迷的话，你去看这个电影，你也觉得找不到一些自己特别钟爱或者说钟情于它的部分。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走了一个暗黑路线。尤其是我们再去看那个 IMAX， 首先从视觉上 就黑咕隆咚的， 就黑乎乎的，然后里面那些就是很黑，所以大家就对那个 DC 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失望。但是其实这样的一种失望呢，对 DC 迷来讲大家心里面是不能接受的，因为 DC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超级英雄的一个缘起，他才是真正根正苗红的对超级英雄的缔造者。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位超级英雄，我们讲的是漫画当中的啊，超人，1938年他是在 DC 诞生的，对吧？超人是 DC 的，蝙蝠侠是 DC 的，我们先不说神奇女侠，其他的就这两个人物，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在所有的超级英雄当中大家最尊敬也是资格最老最受到人们爱戴喜爱的两个形象，其实都是 DC 来的。但是 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对不起打断您哈，就超人啊，蝙蝠侠，神奇女侠，就是那种神一样存在的，就永远死不了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像漫威他们那边，漫威影业的那些所谓的超级英雄啊，什么钢铁侠呀，什么什么诸如此类的哈，黑寡妇，他们其实都是血肉之躯，他们可能是会死掉的。对吧？ 因为不好意思，因为那个在超人和比如说神奇女侠这两个形象当中呢， 他们的血液里面流的是神仙的血液，他们真的是 上神， 他们真的是神仙，真的是神。 嗯， 但是在漫威的这些超级英雄当中呢，有大部分的这些呢，他们都是人，凡夫俗子，都是人类。他们的超能力是如何而来的呢？都是靠这个后天的高科技，被他们打造了一个战衣，或者是通过一些变异，吸收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蜘蛛侠， 对， 他们有了超能力。但是像这个神奇女侠，像超人，包括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海王 、他们的血液里面本身就是流淌的，就是神的血液。 嗯， 所以这样的一种人设，首先就让DC 的这些超级英雄理论上他们应该是更加的就是玩得更漂亮，然后更让大家追捧。可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呢，其实 DC 是落后了， 是 落后于他的竞争对手漫威，以前叫惊奇漫画。对，惊奇呢，其实我们也讲过他的故事嘛。其实他最早他也没有想到说要去做电影，更多的是去做他的这个漫画，然后靠卖版权为生。可是有几年呢，漫威就有点好像经营不善，就 撑不下去了， 要倒闭了。倒闭为了防止，为了就是要有点钱赶紧挽救这个公司嘛，他们就卖了手下两个版权。卖了蜘蛛侠，卖了那个 X-Men。卖出去之后，人家福斯和索尼就拍了蜘蛛侠和 X 战警系列， 大卖特卖， 大卖特卖。结果这个版权方反而这个漫威呢，他就发现自己亏了，因为我分得的这个版权的这个利润是很少的， 是 相比票房来讲。所以之后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就很及时的去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战略。在2008年的时候，漫威就成立了漫威的电影宇宙。那么有了他的这样一盘棋呢之后，他就一系列的一些东西，像复仇者联盟系列呀，我们看到的钢铁侠系列呀，雷神啊，美国队长啊，就是我们所有人能耳熟能详的，一下子就把他的老对手 DC 就甩到后面去了。 对， 然后 DC 的动作实际上是慢了6年。DC 电影宇宙它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们才决定，我们也做一个 DC 的，他们的名字叫 DC EU、DC 的扩展宇宙，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把他下面这些英雄超级英雄集结在一起，其实他们就是拷贝的是漫威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在漫威的电影宇宙当中呢，我们说过主要是分成是两个梯队啊，一个是复仇者联盟，一个呢是银河护卫队。复仇者联盟更多的是去守护地球，然后银河护卫队像什么火箭浣熊啊，这些树人啊，他们更多的是去守护整个银河系。 对 对，那么其实在 DC 的 EU 里面呢，其实也很像，就它也是主要是两个梯队，一个是正义联盟，一个是自杀小队。 是，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人公海王呢，他是属于正义联盟的创始人，或者是主要的领军人物之一。对，他和神奇女侠和超人，他们和蝙蝠侠，他们的这个地位是平等 的。 对对，包括他的太太梅拉，其实梅拉是他背后的一个英雄。梅拉其实在海王就是曾经不是身体不好甚至短暂死亡的时候呢，他其实充当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他其实梅拉也是相当厉害的。然后梅拉和海王之间的这种 CP， 他们的这种感情呢，在整个 DC 的这个英雄谱当中呢，也是非常的耀眼的。因为他们两个在一起真的是几十年，半个多世纪，情感非常的深厚。我们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对，所以今天，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电影它是对路人特别友好的，就是哪怕我们不知道这些，我们去看这个电影，哪怕我们对 DC 完全不知道，然后你也不知道之前的正义联盟讲了什么，那你今天去看这个电影你依旧能看懂， 就是不会有干扰， 不会 连不上。 对，前两周我们来聊那个神奇动物2的时候，就是说天哪，那个电影它实在是一个粉丝向的电影，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系列的话，对不起，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电影，你会觉得非常抓狂，谁是谁，就是你可能整部电影不知道这个人他从哪儿来，他要去哪儿，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但是这一次不是，这一次是反过来的。 嗯， 对。然后这个导演温子仁，他是一个马来西亚出生的，但是在澳洲长大的一个人，亚洲人。 嗯、 那么他呢，以前是拍这个恐怖片出身的， 像 《电锯惊魂》，其实在当时在美国也是挺轰动的。其实 对，很轰动的一个系列电影。 对，然后大家呢曾经给他贴的一个标签呢是，哎，这是一个恐怖片的一个导演。 对。 但是谁也没想到，他后来去拍了《速七》， 《 速度与激情七》，哎，还拍的还不错啊。就发现说他其实除了拍恐怖这些元素以外呢，他在这个动作戏的这个场面调度上，包括对一些大场景的这些整个的这些把控上呢，他非常有想法， 有自己一套。 对，而且他的输出是非常稳定的，我们总是能够看到特别特别棒的这些画面。结果果然我觉得华纳是有眼光的，他们请温子仁来导演这个海王。所以我们整个就是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壮丽的，非常瑰丽的，然后也是非常魔幻的一个海底奇观。那么在这个海底奇观当中呢，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亚特兰蒂斯的那个千年的古国在水下的那种特别辉煌的那种，结合了神仙与现代科技科幻几种元素的这种场景，同时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它的主线呢是海王他和他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姆之间的这个相爱相杀的故事。但是同时呢，在主线之外呢，其实我们还能看到几条副线，一个是他和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妻子梅拉之间的爱情，一个是他和梅拉一起去撒哈拉大沙漠，包括他们还去了西西里岛啊、哦。其实拍的场面也是非常的很漂亮的一些场景。为什么我们说之前的那么暗黑呢？可能这一次温子仁是刻意的去回避了这个暗黑。我们所看到所有的画面，大部分都是在白天，然后在水底都是那种蓝蓝的、亮亮的， 都是很明亮的感觉。 在西西里岛很明亮，在撒哈拉大沙漠真的很美的画面。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就是他们去寻找这个三叉戟，又是这样的一个好像夺宝奇兵的那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再一个同时就是还有这个他的妈妈，他以为他的妈妈死掉了，但是亚特兰娜公主她没有死掉，然后亚特兰娜公主的故事呢，也是在这个副线当中，几条副线随着一条主线，其实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一个把这个海王他的前世今生，他为什么会之前会和他的父亲生活在陆地上，为什么后来这个梅拉公主要去陆地上去找他，然后为什么他之前是宁愿就是我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后来他还是愿意去担负起这个责任啊，最后成为了七海之王，那是因为他知道他要做一个拯救全人类的一个英雄。我其实，然后更可贵的是，我觉得温子仁在里面放了一些私货，他把他 比如说 环保主义的一些理念，因为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他不断的会出现说，我海底水下的这个奥姆，他一直在给自己找理由，我为什么应该去向人类发起攻击？因为人类是坏的。因为他们总是把垃圾扔到海水里面，因为他们总是把有毒的这种工业排放到海水里面，他们毒死了我们在海底的生物，我们的鱼，我们的海鲜全部都死掉了。他其实从这个角度，他是在通过这个电影在提醒所有的观众，包括他也提到气候变暖就是人类的所犯下的一个错误。 是， 所以他会在这些地方他会夹带一些这样的一些小私货，所以我觉得大家看过之后，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非常容易去走进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而且也能够去走进这个温子仁的语境当中，所以确实是一个能全民都很容易能接受的一部电影。 对， 真的拍得很好看。 不，就是跟之前的一些这个神话题材的一些电影呢区别很大。之前呢可能就是给你设定一个专门的一个背景，你看吧，这都是天神，一个一个一个，他跟他的父亲啊，跟他的妻子呀、跟他的母亲啊，跟他的兄弟姐妹之间斗来斗去，可能背景比较单一。但是刚才我通过你的介绍，我就觉得哇，非常丰富啊， 特别丰富， 对吧？古代的、现代的，然后高科技的、神话类的，都融入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如果导演不好的话，或者说是表演上有一些些问题的话，会让人看得很乱。 对，其实这个是很难呈现的。 对， 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影片是海底的阿凡达， 就是对，你就能想象阿凡达，因为它所给你呈现的美轮美奂的这种高科技的场景，它是把它这次放到了一个海底世界。那亚特兰蒂斯呢，本来这个王国它是一个很富有迷幻色彩的很神秘的一个国家，就它原来是在陆地，然后因为种种的变迁它沉入到海底。可是呢，生活在这片陆地上的人们呢，他们并没有死掉，就是这些人类呢，他们自我得到了进化，他们变成了能够在水下呼吸的人。所以呢，亚特兰蒂斯的子民呢，他们有着他们自己天生的超能力，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天神嘛，就是他们是能够在水底呼吸的。然后这个鱼就是海王呢，他还不是100%的这个天神，他是半人半神。在新五十二之后啊，或者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新五十二。DC 原来有很多的漫画嘛，在二零一一年九月的时候呢 ，DC 就把之前漫画所有的这个刊号呢全部清零。然后呢，他就计划说从今年开始呢，我再陆续推出50部漫画，然后每一部漫画的期刊呢都是以一号这样打头。一号打头推出50部，所以呢，新五十二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它是一个时间节点。 是， 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呢，在 DC， 因为它 DC 的这个和漫威一样，就是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形象，它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是不同的人画的，不同的人画的这个故事。 是， 实际上它的人设啊，它的这个包括人物的一些成长经历啊，一些经历、一些背景，可能都会有相。不太一样，都会有相关的一些改动。那这次这个电影呢，它大部分是按照新五十二之后，就是2011年之后所刊载的海王的故事这样改编来的， 让大家也更熟悉一些。对吧？ 所以在这个新五十二之后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他讲的其实非常的清楚。首先，海王是谁啊？海王呢，他是正义联盟的领军人物之一。那么他呢，是一个半人半神。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亚特兰蒂斯的公主。他和一个普通的人类肉身的一个人类，是一个灯塔的守护者。他们两个相爱，生下了这个海王，所以他是半人半神。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他的妈妈呢就回到亚特兰蒂斯之后呢就被杀死了。就是他犯下了不该犯下的错误， 犯下了天条。那么究竟接下来呢还会有哪些故事发生哈？我们相信在下一节当中呢，小爱会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哈。我知道小爱呢每次要做节目之前看电影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哈，听说还经常拿着小本本做笔记哈。我们待会儿也打探一下这次有没有做笔记，笔记当中都记了哪些划重点的部分哈。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高磊，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我最近又水逆了，失恋失业差点失聪，怎么办？ 那你急需被拯救啊，快去看开心麻花的谈判专家。 这部戏很治愈吗？ 大笑是最好的正能量，开心麻花谈判专家给你全方位的爆笑体验，主角好玩，包袱一出，肢体逗趣，就算你捂着耳朵都能笑。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买个好房，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啊？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干死，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在水底下的，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了， 自生自灭的，都是应该去拿去这样处理掉的。可是呢，这个孩子呢没有，这个孩子放上去之后呢，就被一个陆地上的一个凡人人类给救下来了。这个人类就是那个灯塔的那个守护者，也就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的后面的养父。这个是原来最早漫画当中的一个海王那个人设、 哦、 然后在新五十二之后呢，这个养父呢就直接变成了他的那个 父亲， 亲生父亲，就变成他和那个亚特兰蒂斯的女王一块生的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有一个非常跟其他的超级英雄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因为超级英雄大家各自的这个能力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我有惊人的这个耐力， 对， 可能我的抗压能力呀，然后就弹跳能力呀，等等，打斗能力呀，力量什么的，就这些都很相似。但是他最让人就是觉得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能够去和海洋生物去对话。那么他这种对话并不是说他去说话，他不会说鱼的话，但是呢，他可以通过心灵感应，他去读懂这些海洋的生物他们在想什么，他能跟他们去做沟通。在灵魂上的沟通，所以呢，他是能够去和海洋里面的这些虾兵虾将去说话的，去沟通，去交流的。 对对对 对，其实这个我就有的时候看这个那个海王的时候，有两次我会想到那个《西游记》里边那个龙王，你知道吗？对，我还在开玩笑说，其实《西游记》如果我们中国要拍一个电影宇宙的话呢，其实《西游记》它也可以是一个电影宇宙。 对对对， 你说是不是？ 是啊， 相当于《西游记》它整个是 DC 的一个电影宇宙，然后我们那个海王就对应的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龙王，真的是这样。对，然后就扯得有点远啊。然后对，海王它是可以和那个这个生物去对话，海底生物去对话的。但是在那个小漫画当中呢，它这个对话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对话，是说它可以通过它的发力。发出一些力量呢，让海底产生一些磁场，磁场的波动去能够去影响海底生物的他们这个脑细胞、脑神经，所以他能够去控制他们。但是在新五十二之后呢，他这个能力就变成了是一种意志上的一种交流，意识上的交流。那这个海王呢，他和其他的那个这些神也都不一样，他呢，他是从小呢是他这个父亲在陆地上带大的。所以呢，他对陆地的感情呢，其实是很深厚的， 更深的是吧？ 对，而且它是一种两栖生物，它是能够在海底和陆地共同去生活的。但是呢，其他的亚特兰蒂斯的这些人呢，他们因为常年的都在那个水下，都在深海之下，他们可能反而在陆地生活的能力呢，反而就其实是不如他的。 是， 对。那么他的身世也是很复杂。其实整个这个电影呢，他从头到尾也是一直在给你通过不同的主线、副线，其实也是在介绍他的身世。 哦， 对，他这里面的主线就是他和他的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之间的这个相爱相杀的这个故事，就是他的弟弟呢。和他是同一个妈妈生的，都是这个女王。这个女王为什么会生下她弟弟呢？就是她和这个人类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呢，她就被就千夫所指，就说你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她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和儿子呢，她就回去了，回到了海洋里面，然后生下了她的这个弟弟。那么她的这个弟弟呢，从小呢，其实就是也是让他们两个一个共同的师父叫维特。这个人呢，他其实在漫画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忠肝义胆的一个老臣。他从小呢，他从这个特别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听命于这个亚特兰娜女王。那么他就也就是这个海王的妈妈。对，那么他一直就希望说呢，这个海王他能够回到这个海里面去当这个七个海洋之国的一个统帅。所以呢，在这个海洋之王。当上统帅之前，久远久远的之前啊，就是在他小时候呢，他会经常到陆地上来去教他各种的，你就把他想象成是一个师傅，我教你各种功夫，对，教他各种能力。其实后面这个海王所有的这些打斗啊，这些功夫啊，这些能力啊，都是从他这个师傅这学来的。那么，但是其实他弟弟的身上的这些一身的这个本事呢，其实也是在他的这个教导和辅佐之下呢养成的。那么兄弟两个人呢，这个老臣就看好了哥哥，因为他觉得他的哥哥的品质是更好的。他的弟弟呢，其实用我们后面那个主题来套的话，他是一个 kingdom， the king of kingdom， 但是他想的只是他的 为了他这个 kingdom， 他自己一个 自己的这个王国， 对，一己私利。 嗯， 但是呢，这个海王不一样，他这个哥哥呢，其实可以成为一个 hero， 可以成为一个英雄。 哦、 如果他出手的话，就像他妈后来说的。就是你要出手，你不是为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利益，其实你是为了去拯救全人类， 全人类， 所以你才是可以变成一个英雄。对，其实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他和他弟弟这一组人物，其实我觉得影片是给出了一个主题，就是真正的国王和真正的英雄，他们其实究竟谁是更值得尊敬。或者是哪样的人物才是你更应该去成为的一个人物，那肯定是英雄嘛。 对 对, 对，这是一条线。对，然后在另外一条线呢，就他就提到这个梅拉在这个漫画当中，其实他我觉得应该是比电影当中更有魅力，而且他的能力会更强一些。对，梅拉在漫画当中，他首先他自己也是有，因为从小他就是一个也是公主出身， 嗯， 然后呢，她在电影当中的这个父亲呢，其实在漫画当中呢，是她有婚约在身的一个伙伴，而这个伙伴呢是泽贝尔王国的，他们两个人你就把他想象成是两个杀手，就泽贝尔王国和这个亚特兰蒂斯王国，其实他们是两七大海洋之国的中间的两个大国。 是。 那么这两个大国之间，他们是有血海深仇的，他们是互相不来往的。所以呢，这个泽贝尔呢，他们就想派一个间谍，派两个间谍到这边来，就是派的是这个梅拉和他有婚约在约的那个合伙人嘛，合作伙伴。但是在电影当中呢，这个人设就变成了女儿和父亲，父亲就变成了那个泽贝尔的一个国王。 嗯， 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人设当中呢，其实在这个小说当中、漫画当中呢，其实梅拉他人物他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力量，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有空间，因为他首先要去打破他和这个人的婚约。然后他本来是要去刺杀海王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相遇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两个人就一下就 相爱了， 对，就相爱了。其实这个故事是很好看的，然后他们俩这一相爱就成了 DC 历史上啊最甜蜜的一对，而且就是这么多年来了，人家就没红过脸， 是 一直很幸福，真的是很美好。对，那在电影当中呢，就是她变成了是一个公主，那么这个公主她就意识到说啊，现在他们要在海底向人类去发起战争，但是她并不希望战争的到来，然后她就意识到说，要阻止这场战争的话呢，就必须要找到海王，让他回去把他原本是属于他的王位从他弟弟奥姆手上夺回来。那么只有他当上了这个国王之后呢，这个才不会有这个战争，所以才能保证就是平民无论是在海底的还是在陆地上的，对，都能够正常的生活，是这样。所以那一开始呢，就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关于海王不断的自我寻找自我价值的一个过程呢，就是他在最开始他更多的是考虑自己一个小我，就是我依旧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我在我的这片海域，我高兴的时候我就到海里面去玩一玩，但是在我玩的过程当中，我经常会去救很多人，比如说有一艘船它被海盗所攻击了，那他会毫不犹豫的上去把人都救下来，他是一个侠，很有侠义心肠的一个超级英雄，但是呢他在那个阶段呢也就仅此而已了，他没有更大的野心。当梅拉去找他的时候，其实他是拒绝的，他觉得哎，我在这儿还可以去跟我的爸爸时不时的喝一个打折的啤酒， 是是， 过得挺好的。 嗯， 但是梅拉就把这个他们所面临的这个严峻的形势就跟他说了，他说现在如果这个情况的话呢，你不回去的话呢，可能人类和亚特兰蒂斯的这个人民呢都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然后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又去寻找他妈妈留下来的那个武器，然后还碰到了他的妈妈，其实没有死。所以整个这个143分钟的这个故事吧，信息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因为他拍的又很好看，场面又特别的壮观，又特别的奇幻，有的时候你感觉到是你进入到了一个神仙的一个国度，有的时候呢你又突然觉得哎，怎么从神仙的国度你可以在平行世界当中感受到最高科技的那种科幻感， 对， 你知道吧，他是把那种神的那种东西和科幻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我觉得我很少在电影当中能够看到同样的这些元素出现，而且从视觉画面上非常瑰丽，非常壮观，真的是很美。我就一边看着那个荧幕，我就在想，我说我如果这有一瓶酒的话，我要喝三杯， 第一杯呢是致敬人类的想象力， 嗯嗯， 就是人类他能够真的是凭空想象出这么多不同的人物，然后每个人人物他都有相互的关系，前世今生怎么怎么样，每个人的背景又都不一样，然后这些人物在一起，他又把这些人物所在的这个国家、这个国王、这个国度，然后他又是在水下长什么样子，这些鱼类长什么样子，就我觉得他人类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对， 第二杯酒呢要敬科技， 嗯， 就是因为有现在科技不断的发展，所以温子仁能够用工业光魔这个团队能够把所有人类的想象力把它用一个影像的语言把它还原出来，而且还原的这么美好，这么逼真，这么栩栩如生， 嗯。 然后第三杯酒真的是要致敬导演，因为这个导演他没有去拍一个通俗的一个超级英雄片，他拍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超级英雄影片，但是在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超级英雄影片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又能够让普通观众的能够马上去看懂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 嗯 嗯，然后我刚刚提到工业光魔是乔治卢卡斯在1970年的时候，当时要做星球大战。做的这个公司，那么工业光魔在世界影史上的地位，你可以把它放在天上。如果是从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它1970年70年代做的那个《星球大战》呢，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转折。在这部电影出现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剧情片， 是 所有的电影它更多的是从剧情的角度、主题的角度，它能够去。让你感受到电影的美好，但是真的是从乔治卢卡斯从工业光魔开始，从星战开始，大家知道，哦天哪，原来真的科技能够让电影变得这么有趣，而且能够让大家只能在想象力当中看到的画面出现在大荧幕上。真的，所以这三杯酒是一定要敬出去的。 嗯，哎，刚才我们听到小艾说，为了这部电影，为了要敬这三杯酒哈，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之前一直在聊到的，可能漫威影业，如何如何，那么现在 DC 影业呢，凭借着海王又再次翻身了，那么他们二人的这些宇宙世界当中，是不是也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关联在里边呢？我也很好奇，你有去研究这个问题吗？ 其实，这两个公司，因为他们现在还不是，并没有说要一起 合作， 怎么样哈，没有听说什么大动作，但是我就感觉吧，有的时候你就像吃肯德基和麦当劳。 嗯嗯， 就是其实东西都差不多，但是呢各自呢又有一些各自的一些特色， 拳头产品， 对一些特色产品。那像在漫威呢，可能我们这些年更感受到的是它更接地气， 是 对吧？因为它的这些超级英雄，它的数量就是它变成电影的翻拍的这个数量会更多一些。推出来的不同的形象，从蝙蝠侠到美国队长，到雷神，到黑寡妇，包括复仇者联盟，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形象，包括后面的蚁人啊、毒液啊、蜘蛛侠回归之后，你会看到他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不同的英雄呢，他会不断的出现在大荧幕当中，而且他会不断的把一些就是大家以前忽略的一些英雄、 小英雄， 哎，把它挖出来。做一些深挖， 比如说像蚁人 对，以前蚁人可能就是属于第二梯队，大家没有太多的去关注，更多的是去看美队啊，去看雷神啊。 对 啊，我终于知道了你说的那个关联点啊，我觉得是漫威里面的 雷神 和这个 DC 里面的 海王、 哎，我突然觉得还真的有点像。 他们是不是从他们的身材，从他们的样貌，从他们的甚至是发型， 好多哎， 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觉得， 首先都是半人半神， 对。 第二呢，他们都是金色的头发， 对。 第三，他们的都是身材非常高大， 高大魁梧， 健壮， 是。 第四是他们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的强，而且就是，而且他们这种就是。拳拳到肉的这种搏击能力是特别强的。一般的武器，人类的武器，你看，嘣嘣嘣对着那个海王是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反应的。 对，但是它看起来还是人类的那种肉身。 嗯， 对。然后第五是他们好像都断过一只手臂。 哦。 最可怕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同胞的弟弟。 对。 都是和他们 都有一个， 都是想把他们 弄死， 置于死地。但是好像雷神的弟弟已经死了，对吧？ 对，但是在这个不管是弟弟死还是死前死后吧，好像又总是能够在这个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争斗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哎，好像这个反派的这个弟弟呢，时而又流露出对哥哥的这种爱，兄弟之情， 兄弟之情。 所以这种情感其实是相爱相杀。 嗯嗯嗯， 你看雷神和这个，哎，还真的是蛮像的，两个人都是这样的。对，我想这是一种巧合。 这种巧合吗？还是说 这是一种巧合 故意而为之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整个的这个模式 ，DC EU 的这个宇宙形态，绝对就是 copy 那个漫威的电影宇宙的形态。但是它的动作比较慢一点，然后它每一年的出片的这个速度也比较慢一点，产量比较少一点而已。 对对对。哎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关于这个正在热映的这部电影《海王》的一些细节的部分哈。当然，我觉得这不算剧透，我觉得那么棒的视觉效果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去看，才可以才过瘾哈。 是的， 当然我觉得未来肯定 DC 还会挖掘一些，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并不是那么一线的阵容，比如说像超人呐、像这个蝙蝠侠呀等等等等，神奇女侠其他的一些小的英雄也会陆陆续续登场，这是他们现在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了哈。 对，接下来会有沙赞啊，什么都会出来。 哇， 对对，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影片的片尾呢，其实是有彩蛋的。 嗯哼， 大家就知道嘛，超级英雄电影如果说它出现彩蛋的话，你就知道，哎，这事儿完不了，还有下一集。 对 对，所以在这个彩蛋当中呢，他会把另外一个人物拎出来，就是那个沈教授。对，沈教授是谁我就 不多说， 我就卖个关子，大家去电影院里面去看一看。 好的好的，那我觉得这部电影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去看，才能够享受它那种视听的盛宴。 一定要去，真的，这个你在手机或者 iPad 上看绝对是打折，要打五折的。 对对对， 五折都不止真的。 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小爱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介绍。那今天的演艺群会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给大家的是书香中国的系列节目。好了，我是高磊，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听听躺耳朵。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你好，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小群。今天我为大家领读的是叶芝的《当你老了》，这是叶芝写给爱尔兰的著名演员毛德纲的一首情诗。在诗里虽然没有热血沸腾的激情，它却像一首小夜曲，将爱的失去、爱的忧伤、爱的永恒轻轻地诉说，没有热烈宣泄的激动，只有平静真挚的倾诉，朴素而含蓄，舒缓而优雅，在流动飘逸的画面中透出一抹淡淡的哀伤，却不乏亲切与温馨。人们常说，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古往今来，爱情似乎总是与青春和美貌联系在一起。当人们沐浴在爱情的光辉当中，脑海里只有当下的时候，总是潜藏着一种拒绝时间、拒绝变化、想将瞬间化为永恒的欲望。而叶芝呢，偏偏要穿过时空的隧道，想到红颜少女的垂暮之年，想象她白发苍苍、身躯佝偻的样子。在叶芝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也许在他的心中已经和那位少女度过了一辈子，他们的青年、中年还有老年。其实最好的爱情不是山盟海誓，而是陪他细水长流。叶芝的爱就经得起时间的蹉跎。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沉沉，倦坐在炉边，取下这本书来，慢慢读着，追